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咨询电话8886-4417，8886-4427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实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咨询电话8886-4417，8886-442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四飞死中得活，趴地上给老太太磕了8个响头啊，然后转过身来把眼泪鼻涕擦净了。我兄弟闹着玩没这么闹的，把哥哥撒魂吓丢了2万。张作霖把脸一沉，张四飞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啊！哎呀，还有活罪？我说你说这什么活罪？你要当众承认错误，保证今后再不发生这类事件啊！啊，这那好办，我都承认一回了，现在我再承认一回。张四飞登了台，说着说着还真难过了，啪啪的抽自己的嘴巴，劝大伙别跟自己学。别看我跟张作霖感情不错，但是要犯了，那队长也是绝不留情啊，希望大家千万注意啊。这才算结束。哎呀，张世飞的事情过去之后，人们赞成张作霖又怕张作霖呢。大伙心说，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，这当家的不狠也不行啊，那人是贱种，不管不行，你要叫他放任自流啊，那孩子就没形了。这就叫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没有五音难正六律，没有法律和纪律的约束，人能翻天。该管就得管，该杀就得杀，是该崩就得崩啊。张作霖这么做不能说不对，这也叫大义灭亲。虽然是没杀张四飞，足以起到一定的教育作用，往后谁也不敢了。老太太回来，张作霖盛情款待金寿山，金寿山也非常高兴，把中安普的情况做了介绍。张作霖安慰了几句，告诉他有什么困难只管来找我，你不属于赵家庙的人，咱是平行朋友的关系，你有困难找我，我有困难找你，那是那是那是。 金寿山吃完晚饭领着队伍走了，恐怕中安普出事儿。可这件事过去了，子弹没买来，人回了，50,000两银子没了，问题没解决怎么办呢？张作霖照样为难。没过2天，青马坎三界沟来人了，谁来了？夜猫子王兴元，杜老盼的卫队长。王兴元领着50-60人来的，光大车好几十辆，奉杜老盼之命给张作霖送来子弹10万发，白银50,000两，军需用品拉来25车。青马坎支援赵家庙的杜老盼呢，身体不好来不了，委托王兴元来的。张作霖、孙烈臣、张作相又是一番盛情的款待，在席前一问王兴元，王兴元把经过讲述一遍。我张队长，你先把东西过过数啊，按着清单收碗，这些东西全是你的了，这是我们老当家的一点心。哎呀，老当家的对你呀、十分惦念呢。别看你们是干父子，比那亲父子还要胜强十倍啊。这不是这些子弹给你们拉来的，如果不够，叫你尽量张嘴，青马坎有的你这就有。张作霖一听，我这干爹算认着了，真疼我，给我解决了大问题啊，千恩万谢，款待王兴元。这王兴元呢，在青马坎那也是头牌的人物，最忠于杜老盼，为人耿直，对张作霖印象非常好，跟少当家的杜立三一贯就不合，他看不惯杜立三的为人。吃着饭大家闲谈，二虎就问起杜立三来了。王兴元口打嗨声，哎，别提了，现在我们少当家的受了罪了，我们老当家为他在后院腾出个屋来，给那屋起个名啊，叫吉善堂，让他住到那儿去了，出入行动都受管制，屈指算来快5个月了，让他闭门读书。读什么呢？5经4书。老当家的高兴，还要拷问拷问他学的怎么样，怕他一个人学不好，特为请了本家的一个老饱学，叫杜盼林，在那屋教给他。现在我们少当家的每天是读书写字啊，弃武就文了，嗨，说起来真可笑。唐二虎把酒杯一蹲，该，该呀！对他这种人，就得好好的管束，他太损点了，咬人的狗不露齿，他怎么跟我们老当家的那么不一样？你临来的时候，老当家的没说别的吗？说来的，告诉你，告诉四妃，认真的辅佐作霖。你们虽然是青马坎的人，实质就属于赵家庙的了。哎，希望你们忠心不二。另外呢，也告诉张大队长，如果德霞到三界沟去串门，有困难尽管张嘴，都是一家人，千万不要因为杜立三坏了两家的情感。张作霖也表示，怎么能呢？ 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的。我义父对我一万个头的，我能因为一个杜立三就跟我义父疏远吗？绝不可能。就即使我跟杜立三，我也没疏远，他愿意跟我和好，我求之不得，但愿他回心转意，可不是吗？要那样不就没事了吗？张作霖在席前又提，您回去啊，有件事跟我干爹说。这不是我郑大哥、丁大哥、刘大哥，他们三位送我回赵家庙就没回去，当着真人不说假话。为什么不回去？怕杜立三报复。杜立三的为人您很清楚，别看他现在受了管制了，一旦掌握了权力，要对他们哥仨不利怎么办呢？特别是我干爹百年之后，杜立三肯定大权独揽呐。到了那时候，他们仨人能不能活都很难说。为此暂时留到我的赵家庙，我怕我义父多心呐，说你看我干儿子怎么挖我的墙角拆我的台，我绝没那意思。希望您回去向我干爹好好解释解释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其实他们三位留到这儿就对，我们老当家的不糊涂，我回去一解释啊，他就明白，这一点你就不必多想了。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呀。自家人越喝越高兴，留着王兴元过了夜。第二天王兴元告辞回青马坎，他走了，张作霖打这之后重新整顿队伍，是加紧训练，尤其要抓紧。光阴似箭，眨眼间过了五月节了。哎呀，天气又热了，大家行动也都方便了。突然这一天来个人给送信儿，这人口口声声要找张作霖，问他哪儿的，新民的，占山烧锅来的。张作霖一听赶紧接见，问来人什么事儿。这人说了，张队长，我特为从新民府来的，给您呢送个信。我们老东家高占山今年五月十五是66大寿，准备好好祝贺祝贺，特为呢给您送了个信儿。哎呦，是吗？那好，烦劳你回去告诉他老人家，我届时必到，给他老人家祝寿。重赏来人把他打发走了。孙烈臣众人一听，我队长你干什么？又要上新民啊？不行，我说你这人忘了，头去新民学习双天洋行，二赴新民杀了三营统领王凤平，你惹了多大的祸呀？那是龙潭虎穴呀，你要再去出了事儿怎么办？各位，我明知的是这样，我也得去。我记得我跟你们说过吧，我在新民府遇难，就是杀王凤平的那一次，要没有高占山这老头救我，我张作霖哪有今天？人家也对我有救命之恩呢。那老头老太太对我成了够意思了，人家特为派人给我送了个信儿，我能不去吗？那够两撇吗？从哪儿也交代不下去。我不敢说我最重义气，知恩必报， 但是我尽量做。另外呢，我不是小孩，我进了新民谁知道啊？我也不吵吵，我也不喊，蔫不溜的上完重礼，给他老人家磕仨头，转身我就回来。这有什么呢？哎呀，孙烈臣直晃脑袋。我队长啊，我真替你担心，要不我替你去得了。不，这事儿谁也代替不了，你一代替反胃不美了，让他老人家对我有看法了。不必多说，我非去不可。你们还放心，绝对不会有事儿。张作霖挺命啊，说怎么地就怎么地，九条牛拉不回来。他二虎说这么办吧，要去我跟着，张四飞把胸脯一拔，我跟着。我兄弟，你哥哥当初什么样，现在还什么样？别看你要杀我，我也不记恨你，我对你还是忠心耿耿，愿意给你保镖。不必了，家里的事情挺忙，今非昔比呀。我们现在手下一两千人，你们大家得分头训练队伍，跟我干什么呢？用不着，那你身边也得带人呢。基金从砍朝喜一听，兄弟，我们跟你去。就这样，张作霖拍板了，他带着基金从砍朝喜仨人去，多一个也不带。这事定下来之后，当天晚上张作霖巡逻，正好在前院，他仍然保持这个良好的习惯，跟孙烈臣两个人轮班巡逻。可是正好路过一间房子，一看灯没纸，屋里有说话的声音，张作霖呢就停住了脚步，摘耳侧听，夜静更深，听得非常清楚。一听谁说话呢？谁？二北冯超冯群他们哥俩。前面书咱说了，原来他们是在朝阳嘎子营跟大柳子海沙子海光远在一起，以后决裂了，投靠了赵家庙。自从来了之后也卖了不少力气，也立了不少功啊。现在呢，两个人也没担什么责任，张作霖有时候派到头上，有时候就不用他们，这俩人满腹的牢骚。这冯超啊正跟他兄弟说，兄弟，看来寄人篱下不是滋味啊。就拿咱哥俩来说，管也直胆也大，前者向张作霖提供的线索和情报立了大功，赵家庙保险队平安无事化险为夷，凭五大少福海沙子，究其根源咱们哥俩是首功啊，对不对？那当然了，到头来怎么样啊？还不是外拨压吗？就下雨下不到咱们弟兄的头上。就拿这个事儿来说，你看张作霖一张嘴，他二虎张四飞，要不就是基金从砍朝喜张作相孙烈臣，要不就是穆怀义张凯，要不就是别人，总而言之吧，没咱哥俩的事儿。你说这玩意儿憋气不憋气？他上新民，他还带着他的亲信，咱呢纯属外拨压。这冯群就说，大哥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你喝多了。我喝多了，我说的是不是理？哎呀，对咱也不错，好吃好喝好招待，用咱咱就干干，不用咱乐得歇着。你说这话有什么用啊？那人家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了，能跟咱比吗？可也是。 张作霖就一愣啊，回到屋里头睡不着觉了。张作霖一想，人家说的对不对？对，发的牢骚有没有道理？有。事情怕翻个，要换到我身上也难免有这种想法。呀，张作霖又一想，现在人也太多，就是分派这活啊也很难分派到他们头上，幸亏他们这发牢骚把我提醒了，我绝不能冷了他们哥俩的心呢。这两位也是两员虎将，我怎么没重用呢？等到第二天，张作霖命人把冯超、冯群给请来了，俩人就有点毛了。到屋见过礼之后，张作霖让他们坐下。作霖一乐，二位哥哥，昨天晚上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。俩人一听坏了，那找我们算账，这是赶紧站起来了。队长，那别解释别解释，你们说的对不对？非常对，怪我张作霖遇事不周，咱们弟兄啊还是没换心。要换心，你们不必背后发牢骚，有什么事尽管找我，把什么事摊到桌子面上，是我的错我指定承认，不是那么回事我向你们解释清楚。你们哥俩这顿牢骚发完之后，我一宿没睡着，说的太对了，怪我对二位未加重用，下不为例，从现在我就改变。这次上新民，我领着你们哥俩去，不带着基金村看抄袭。他问队长，我们那是酒后失言。哎，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，张作霖办事就这么痛快，马上传下话去，基金村看抄袭留在家里头。我带着冯氏弟兄，大伙还纳闷呢，这张作霖怎么又变化了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可这俩人一看张作霖说到办到，更佩服了，跟大队长上新民府觉着光彩。这哥俩向张作霖下了保证，放心，有我们哥俩在，大队长安全无恙。孙烈臣一看张作霖改变主意了，尽管知道这冯氏弟兄也是硬手，总不如基金村砍抄袭保险啊，想劝张作霖，但张作霖已经做出决定来了，那么只好对冯氏弟兄交代千万谨慎。那新民府可不是个好地方，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格外留神。明白，您放心吧。张作霖临行之时做了交代，家里一切事情交给孙烈臣掌管，他就是我，我就是他，我不在他是当家的，全权处理一切事务。交代清楚，携带重礼和3000两银子银票起身奔新民。路上无话，三个人三匹马进了新民府的南门，赶奔占山烧锅。先到了是烧锅的前街，张作霖远远地看着，哎呦，一瞅车马迎门是张灯结彩呀，真热闹，还有鼓药手吹吹打打的。张作霖一想，我别走正门，我的身份得格外多加小心，特别是别给人家带来麻烦。一拐弯奔后门，这烧过后脚门还挺大，张作霖来过比较清楚。三个人从马上跳下来了，张作霖拎着礼物上了后门的台阶，啪啪啪叩门，刚打了几下门开了，里边出了个管事的。找谁呀？我找老先生高占山呐。啊，他